喂，梁國雄喺度啊，講兩句喎，你係咁插兩句嘴啫喎，咁你而家有事嚟做咩咧？咁啊， 聽下大家講啊，即係我覺得其實無論點講都好啦，這個網上電台這個咁嘅風氣咧就唔會冇嘅，因為即係呢個真係人，即係社會嘅需要。所以無論是這個人民台也好 MyRadio 也好什麼都好，其實都是在這裡、就是、做一件事，是令到那個香港人那個、資訊的傳播以至到、接收是好一點的。我就即、就是我就是我已經講過很多次的了，就我是很不高興被人罵，那我也、就是、已經對質了，那這件事就過去了。我其實我啲老熟人都係講完就算嘅， 嗯， 就係咁啊，即係希望件事快啲過去啦。 係講完就算啦，即係呢啲嘢。咁就係即係鬱敏喺度，尤其有樣嘢一定一陣我哋要講。第一就係講緊嚟緊嘅特首選舉啦，即係講緊社民連嘅路向咧，同埋台灣局勢啦，呢啲三個 topic 就應該講嘅，即係咁樣係。 其實關於嗰個行政長官選舉咧，而家大家都睇到啦，即係這個選舉那種荒謬呢，即是本來即是大家都知道它荒謬的地方，就是說我們的行政長官是有一個800人的選舉委員會產生，而這800人的產生方式呢是那些選民呢，不同界別的選民呢都是不同的，有些是based on個會，有些based on啲公司，有些based on啲即是你那個業界那些人，本身已經是極為荒謬的一種機制來的。咁但係點解會咁呢，就係、是、由於即係共產黨佢一定要計算得好精彩好 清晰，即係就算我俾你去選舉呢啲小圈子選舉到呢，佢都係完全可以掌控嘅，係咪？咁所以最近大家亦都睇到呢，即係話自從呢個泛民主派推舉個候選人高調咁樣要參加呢個即係行政長官選舉之後，同埋佢哋去年嘅年底去參加呢個選舉委員會嘅界別分組嘅選舉呢，就攞到百幾席，咁令到佢哋呢就即係以為有紅谷之將至，得意洋洋，咁而家呢日日就要做新聞，今日我攞到幾多個提名，聽日攞到幾多個提名，咁亦都係喺度即係做嗰個選舉造勢。咁但係實際上呢個選舉嘅結果呢大家都知道嘅，咁呢個荒謬嘅之處嘅第二，就由於有你泛民主派咁高姿態去參加，假作真時真亦假，即係當佢真戲嚟玩，所以我覺得卿姐都好有智慧嘅。卿姐嗰日喺李鵬飛嘅節目度呢，即係就趌佢哋，趌呢個梁家傑佢哋，咁佢初即係佢又唔同我哋社民連呢，我哋即係俾人覺得係追殺緊佢哋啦，係咪？譬如話我哋做過好多嘢啦，我哋去示威啦、遊行啦、論壇同佢辯論啦，甚至乎即係呢個我哋元旦係踩單車啊，咁啊長毛準備咗架輪椅就叫梁家傑去坐啦，結果佢一樣嚟抽我哋水嚟踩單車，咁啊檢報啦，係咪？等等，我哋做咗好多嘢嘅，陸續落嚟，跟住落嚟我哋都會有好多嘢做嘅，係咪？咁就係即係目的只有一個，就係話要突顯咗呢個小圈子選舉嗰種不義，尤其是要突顯民主派參加呢個小圈子選舉呢，就扭曲咗香港嘅民主運動嘅本質，甚至乎模糊咗香港人爭取民主嗰個目標。呢個係即係我哋覺得要透過好多我哋即係呢啲少數嘅，即係我哋啲非主流嘅呢啲咁嘅抗爭嘅活動呢，突顯嘅。咁喺呢一場咁嘅遊戲裏面，呢、這個鬧劇裏面呢，大家會睇到好多嘢嘅。譬如最近我哋睇到呢對曾蔭權好不利嘅，雖然佢係篤定當選，係咪不利嘅地方，第一就係成個傳媒呢即係出現嗰個咁嘅態勢呢，就係基本上呢都係踩呢個曾蔭權嘅。但有啲人話唔係喎，香港嘅主流媒介大部分都係親北京㗎喎，係咪佢係親北京嘅，佢係唔敢趌共產黨。但係佢哋都熟悉一個道理，只反貪官不罵皇帝，喺今時今日嘅中國政治嘅生態裏面呢，你係有個生存空間嘅。喺香港存活嘅政治人物或者呢啲傳媒，佢都明白呢個道理，我趌你曾蔭權你吹咩，啱唔啱？總之我唔趌共產黨咪得囉，係咪小罵大幫忙，有啲人甚至認為咁。所以呢譬如話佢你睇到三張銷量最高嘅報紙都是反爭，好笑的， 好笑的，即是絕對是反爭多過這個反梁家傑很多的，即是東方 他是幫梁家傑登很多東西，跟著呢就 即係佢個目的就係反爭啫，佢唔係對你梁家傑有咩好感啊？你明唔明？佢總之佢喐阿曾蔭權，咁我既然要喐曾蔭權咧，我就梗係要即係俾多啲反位，係嘛？正面啲嘅嘢俾梁家傑，係嘛？呢、這個咧就好好得意嘅一件事，係嘛？咁但係電台就有少少唔同啦。佢譬如香港電台。或者商台就好明顯咧，係比較 pro 呢個梁家傑嘅，特別係李慧玲嗰個節目。咁香港電台自由風咧，又係比較即係大家睇到係比較傾向呢個梁家傑呢邊嘅。咁佢哋都認為呢個有競爭嘅選舉咧係好事嚟嘅，係好過冇得選，係嘛咁樣。咁港台嘅朝頭早節目咧就只有梁家傑嘅，係咪？因為嗰個好明顯就係周庸嘅關係，因為佢係即係插法會嘅成員，又係攞個荷蘭水蓋，係嘛？咁所以佢好明顯係完全係企喺曾呢一邊嘅，咁不過就禮還節曲咁解嘅啫。咁啊電台就咁，電視就唔使講啦，電台就全部都係即係除咗有線之外，嗰兩個電視台都好明顯就係。 唔係而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曾蔭權其實喺即係輿論上係相當不利嘅，即係坐喺度房。 係啊，坐架車去競選總部。都俾人隔幾日嘅， 係咪先？咁呢個就係、 是、對自己解話就喂，大佬我會報翻數，其實佢未必報翻數嘅，不過俾你隔一隔嘅嗱，我司機我係想問下佢嘅，佢話報翻數，咁你點報咧？嗱，嗰個司機車咗你去，嗰、那個鐘頭係咪將佢拆出嚟咧？個人工係嘛？即係另外俾份人工佢，咁又唔啱喎，佢支緊政府糧，咁冇理由政府糧嗰度咧就扣咗個一個鐘頭嘅人工，又唔係唔啱體制嘅喎。咁我架車用汽油勉強可以跟翻啦，係嘛？咁其他你，所以呢啲係揾嚟講嘅又係，你夾佢啲人又多餘，我覺得夾佢嗰啲人又多餘，係嘛？佢自己又即係咁樣解話咧，又係多餘啊！我計翻競選經費， 我覺得即係成件事變咗鬧劇啦，即係 就鬧劇咯。 呢、這個 冇梁家傑咪冇呢個鬧劇。 梁家傑嗰方，梁家傑話人哋去嗨油選舉就非常之少加噶啦，即係其實即係如果佢真係要突顯嗰個小圈子選舉，佢顯然嗰個集中力就唔應該係呢啲小眉小眼嘅嘢啦。其實而家大家，我覺得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梁家傑喺 A45條關注組即係講嘅嘢。佢話我由第一分鐘開始話要選舉，我就希望做特首啊。咁我而且咧，佢係因為咧好年輕啊。點解佢會做到候選人咧？就因為佢年輕，同埋冇包袱，冇李柱銘同蕭若驊啲包袱。咁你好明顯呢，如果而家我哋大家講緊就係話公民黨出嚟選舉係為咗公民黨，係而梁家傑好明顯係真係從政嘅呢次。咁當然阿蕭山笑過好多次啦，咁老實講，即係我見阿蕭山都唔好笑嘅，因為點解呢？呢、這個世界香港咁低水平，分一鐘真係好啊好啊好啊出嚟，你一大學啊，我哋查你啦，即係我覺得即係而家真係鬧劇，因為點解呢？其實我哋由呢、這個阿梁家傑開始係完全冇反對小圈子選舉嘅，即係成個嘅。 所以我頭先講劉慧卿嗰度，我漏咗講一句咧，就我睇佢讚緊劉慧卿，咁啊講講扯開咗。劉慧卿就話：喂，我以為你參選嘅目的係踢爆小圈子選舉，乜你當真㗎咁？ 是不是兄姐講呢句、即是他現在是當真的嘛，大佬，如果你問他梁家傑你選到做不做，他一定告訴你做的嘛，對不對？那我們做，那為什麼你又做得，人家曾蔭權不做得呢？因為曾蔭權選到就是小圈子選舉，沒認受性，喂，你的契弟選到就有認受性，你說得通的，這個是不是？你一方面反對小圈子選舉，你說我現在都是反對小圈子選舉，那你現在又說你自己做，咁呢樣嘢咧就真係矛盾到不得了。 唔係佢其實佢有個邏輯上嘅問題啊，佢就係假設嗰800人咧直接係聽共產黨講，所以佢話我搞唔搞緊選舉，其實佢即係反埋陰點，即係陰點政治。咁啊，如果梁家傑攞到票咧，即係多過阿曾蔭權咧，自然就唔係陰點政治，即係話嗰800人裏邊都係公平嘅競爭嘛。所以佢講話有競爭性嘅選舉，其實出即係嗰個心底嘅説話就係咁。如果800人裏面都有競爭咧，我就有機會贏。 唔係，所以佢哋個邏輯，你 唔係話600萬人有競爭。 你呢個講法係啱嘅，即係嗱，佢選到百幾個，佢就話大勝啦，係嘛？即係個心態就好明顯。如果你俾我功能組別，我又可以唔係其他嗰啲工商界，我又可以叫幾個過嚟。人大代表，我又叫咗幾個過嚟。喂，咁我就咪即係有競爭啦，係嘛？我有得贏。譬如而家佢攞到100票係冇疑問嘅，咁如果投票嘅時候佢攞到200票。佢有振振有詞嘅時候咧，咁就你呢個邏輯就已經成立啦。 唔 係， 其實 你明唔明？就係咁，即係話你根本就係贊同，只要對你有利， 唔係佢個意思就係話 走票。 其實佢係唔係反對緊小圈子選舉，係反對緊陰點政治，即係話喺小圈子選舉裏面唔應該有陰點政治。如果小圈子選舉裏面嗰班所謂精英或者有錢人 係運用自由意志， 係啦，佢就贏啦。佢認為 因為佢會贏啊嘛， 佢覺得係贏。呢個係個心底嘅提示。 唔係呢個咪最荒謬嘅地方咯，梁國雄。啱唔啱？ 我唔係， 你呢班咪 呢個係我講出嚟。 唔係你呢班咪偽民主派咯，所以我嗰日寫嗰篇佢哋慶嘅，我話偽民主派或者叫扮民主派，咪就咁解咯，係咪先？喂，你一方面你啊喺度即係要求普選行政長官，另外一方面就係話，如果你呢個講法，你呢個分析冇錯嘅話咧，佢係反陰點政治，佢係贊成小圈子選舉， 即係佢認為。在選舉選舉裏面呢以他們的才具啊以他們的那個 vision 啊或者 mission 啊他是會贏三個，這個是個整個整件事的重心來的。咁當然我覺得。 所以他們咪好希望李澤楷會支持梁家傑囉，係咪所以今天一路喺度吹呢啲風，如果李澤楷嗰一票是投給梁家傑的，咁佢嗰個即係你頭先講個邏輯，咁咪成立囉大佬。 唔係我覺得其實佢呢次參選係會見到一個反對派囉，呢個就真係要即係我諗佢從心底裏面都希望共產黨係放一馬囉，即係能夠容許喺建立香港普選嘅過程裏面呢係俾佢背後嘅人，即係佢梁家傑想像嘅背後支持嗰啲社會力量呢係可以自由行 動。而家好簡單，你話啦，共產黨會唔會俾你即係呢種做法得逞啊？你估而家中聯辦喺度做緊咩功夫？你問嗰啲做選委嗰啲咪知咯？一步也不肯放鬆啊！ 我而家話俾你聽， 即係明知你有機會攞到100個選委提名，佢而家都想辦法叫鬆你。 不過呢個同我嘅分析就有啲吻合咯。我始終認為阿曾係出咗問題㗎啦。曾用即係好明顯係出咗問題，即係到底係佢。逼供散位，抑或佢唔係逼供散位，俾人話佢逼供散位，呢個好明顯出咗問題，即係長期一個喺個中共嘅圈子裏面自己負責嘅嘢唔出聲，同埋長期坐即係冷宮係不可能想象。 即係你講曾慶紅， 係啦，所以曾慶紅去睇 曾蔭權啊哥， 唔係唔好意思，咁曾慶紅一失咗控，即係話咧佢喺中共嘅權爭裏面，你唔好理佢係輸抑或贏，或者佢係怠工，咁你中共真係換咗嗰套啦，又港澳辦，咁跟住中聯辦落嚟接收，跟住又返返去港澳辦人事，咁如果你話再有權爭，咁嗰個鬆弛，即係話中共喺具體喺香港做工作嗰個系統嘅鬆弛好清楚，咁你可能駁我，喂共產黨唔會係咁，共產黨當然唔會係咁，但老實講有一個過程佢要收返緊，所以呢做共產黨嘅狗係最慘，當共產黨一吹雞嘅時候，你睇住啦，東方又會轉㗎啦，即係冇計，而家未吹㗎嘛，而家係未吹㗎，我仲要留心就係話馬力同埋曾玉成講明係要為曾蔭權助選，呢個係非比尋常嘅嘢，如果佢哋真係政客呢，佢冇理由睇到成個輿論呢係向曾蔭權進攻嘅時候，佢行出嚟話我成個黨聽你講，除咗唔俾錢之外，嗱呢一個係一個信號嚟嘅，即係話民建聯到底係有人叫佢咁做啊，抑或佢自己自覺咁做，我唔知道，我諗呢幾日即 係 阿曾一步一 因為嗰個係港澳工委 一報咗名之後，我覺得就會即係出街入共產黨。 民建聯係港澳工委啊，即係所操控嘅一個政黨嚟嘅，大佬係咪先？ 即係港澳工委有態度 嘅咯，梗係有 呢個當然有啦，即係呢個係。 如果態度嘅時候，即係正話講話輿論圍攻曾蔭權嗰個故仔就唔會有嘅啦，因為。東方嘅老闆係全國政協嚟㗎，佢一唔守，即係佢一唔咩呢，咁何處貴都係政協嚟㗎，咁呢我諗呢就歸隊嗰陣時好尷尬，好多即係而家踩爭嘅好尷尬，好尷尬。 何處國嘅星島日報、東周刊都係踩梁家傑嘅，嗰個係其次鮮明，你要分為內核心，即係呢啲咁嘅所謂離位性嘅組織，離開本位嘅組織，佢都有分幾重嘅。東方太陽就唔會聽你指示嘅，你唔好搞錯，以為佢做政協委員正一樣，你俾佢做嘅，佢都唔係想做。我俾人我哋熟悉呢個人就係、是，佢嗰個完全就係個人，完全係個乜？你聽我講啊，真係嘅，佢咧就一定係個人，即、就、係、是、對阿曾，你明唔明啊？喂，佢喐阿曾嘅時候係咩時候咧？就係佢翻嚟，跟住出現孖女被偷拍事件。 跟住佢系咁揼呢个一传媒，然后咧向政府施压力，政府啊不为所动，睬你都有味。我话俾你，嗰、那个系一个导火线。仲有佢拣人嚟揼嘅，我话俾你听，譬如周一岳佢就揼啦，系嘛？即系边个夹过佢？ 唔系呢个当然系啦， 唔系东方有相对嘅自主性。 唔系你东方有个自主性系强。 东方有 吓，同我照话想讲佢自主，即系 佢有相当嘅自主性。 嗰个自主性系比较强啊！我意思系就唔可以将佢打成就系话诶可以操控嘅传媒。 即系咁啊！当然其实诶，《星岛日报》都有即系有少少嘅 shift 嘅，佢周时都会有。我嘅睇法同两位唔同嘅就系，我觉得中共系一个高度纪律性嘅团体嚟嘅。如果佢一即系吹鸡咧。是所有人都要聽我講，當然你是如果你是外圍，你說我怎麼聽你講都得，但是呢這個呢就是跟我即是結下個梁子的了，除非即是你那個力量呢是大到呢是富可敵國啦，你看看李嘉誠得他一次而已，個仔如果日日在北京查他的樓，如果以前李嘉誠的樓是這樣，哪裡會盯到上 CCTV 那個講的、那個 即是說呢，不是的，即是東方他有個 bargaining power， 同埋呢條友即是出名不受控制，即是當日即是對港英亦都是如此，即是 咁樣， 即是他是不受控制的，即是講相應give and take的，要跟他講，他不是完全聽曬你講，因為他最後他拎一句嘢出嚟講，即是如果我徹底聽曬你講的時候，我就會失去第一大步的地位。 明白。 那誰負得起這個責任，比蘋果爬上到第一大步。 即是很簡單，如果我是他，我都會跟共產黨講，喂，你俾我喺度敲下邊股好過啦，大佬啱唔啱啊？你唔好係咪？即係你即係喺共產黨而家嗰個最新嗰個統戰嘅策略都係咁啦。喂，大佬全部歸曬邊，即係嗰個價值就冇咗。你睇下文匯報只能夠喺大陸賣。你而家睇下啲香港啲左報咧，你真係會流眼淚嘅。如果你作為一個共產黨人，我話俾你， 因為咧你始終喺香港唔 攞去報攤五份。夜晚黑回翻五份俾你，個報販同我講：你搞我啦！咁又冇辦法，佢攬住其他報紙，回翻五份俾佢啊！你知唔知日日喺度做功夫？我問啲報販，日日喺度商報文匯大公回翻俾你，你俾三份我俾下三份，你俾五份我俾下五份你喎。 唔係，我 日頭唔同佢擺喎。 咁多報紙，我最 幾大鑊啊！你話 我最中意文匯報嘅，我發現咧。我哋即係關於整容嗰啲新聞，要佢登乜嘢佢就登乜嘢，即係寫得好足㗎，咁問題冇人睇嗰度打光嘅。 唔 係 有嘅，大陸咁樣 佢 大陸 咁大陸。咁大陸未有公司 大陸有得放啊嘛，大陸有得放啊嘛，都有用㗎。 但係大家 呢啲你話用咁多資源，唔係用咁多資源咧，但係共產黨嗰個宣傳咧，嗱呢啲即係而家只不過係面子攸關，即係費事咩嘢。歐洲你要改造，你香港商報已經變成一份財經報紙，係咪得？專講大陸經濟，係咪？因為大陸經濟而家熱啊嘛，佢專講大陸經濟。咁啊，文匯而家辦得其實幾好嘅，老實講，係嘛？無論嗰個新聞啊內容，喂，我以前文匯冇機會見報嘅個名字，你知唔知啊？而家大字標題嘅，係真係㗎。你明唔明啊？咁啊，有時借我嚟揼啲民主派，你明唔明？就係有我一睇到個方向係咁樣嘅。咁但係呢啲你係幾淒涼嘅，用政府咁多錢，共產黨咁多錢。是吧，個作用是這樣。正因為這樣呢，他更加不會將這些文人報紙變成一份左報啦，大佬。是不是， 他只是謀殺了他之後， 你只是搞掂他。是吧譬如有時他們都會抗拒啦，大佬。你不要搞這些東西，那你就益了蘋果。 始終不是一個，即是香港不是一個直接管理的地方。即是你說在大陸來的拉了你的 這些話。很簡單，有些問題到了關鍵時刻，你就是幫下手，是吧，情場那些東西不要渲染那麼犀利，是吧，即係佢都會有人同你打招呼，甚至乎你自己會識做。即係有時我哋自己即係喺香港做幾十年新聞，我哋最了解嘅。我自己又寫過社論，我做過總編輯，咪做過社長。喂，我嗰陣時做社長我都第一個有人即係做中介，我真係同阿黃鳳超食餐飯啦。以前係老死不相往來嘅大佬，係咪？咁黃鳳超真個中聯辦佢係管新聞呢部分嘅，我做成報社長。我第一次去參加呢個即係十一酒會啊，大佬，係咪？那個身份就是因為我係一個報社嘅負責人，我冇辦法唔去，你明唔明？同埋冇辦法唔同呢啲人接觸，同一個道理啫嘛，呢個係，你明唔明？所以即係你睇到咧，即係其實香港嗰個媒介咧，即係你始終就係有一個好處，就是、我哋成日講嘅就係、是、你係民營啊嘛，你要睇個市場啊嘛，你養起我咩？你係養我唔起，係嘛？咁我間唔中幫下忙，咁俾咩著數我先？要計呢啲咁啊，大佬。仲有佢去幫你共產黨宣傳，或者宣傳呢個和諧社會，或者親你特區政府，咪佢有咩著數先？你講俾我聽先，好簡單，我就同你講，有咩著數先？係嘛？ 俾啲着数，你讲清楚有咩着数先。喂，冇乜着数，我中意咪帮下你咯，大佬。你估嗰啲？喂，呢啲管即系话嗰啲管理阶层或者啲媒介负责人，佢咪真系相信佢自己讲嗰套嘢？佢自己都唔相信啊！揸住个媒介就有一个武器，有个地盘，有个谈判嘅筹码，就咁、是、简单。譬如有啲人点解商人咁热衷办报咧？做生意鬼鬼怪怪，梗有啲嘢，啱啱先？你睇下咩时间俾人哋系嘛？即系等于当年成报咁啊！阿老萧写篇嘢闹阿沈联图嘅，咁啊沈联图又整封信嚟，证监主席阿高。即系俾我告啊，烧告我，仲要我赔钱，嗰啲钱咧就爱嚟做慈善。我跟住回翻封信，又叫佢 shut up， 系嘛？你要告我放马过嚟，跟住我叫阿萧写多篇，你明唔明啊？跟住我就大字标题，屌你沈联图乜乜，你明唔明？我自己又写一篇二千几字嘅嚼佢，喂，你吹啊，啱啱先？咁好啦，当时我就问，先问个老细，问阿 Charles， 我话嗱，你同佢有冇牙齿痕先？咁我讲。你咁多间上市公司，有冇啲系搞紧你先？系嘛？嗱，即系我哋都问下个老细啦，系咪先？系嘛？即系费事害佢啊嘛！喂，你而家我哋摆明即系开足炮火同呢个沈联图嘈，咁万一佢搞佢，咁点算啊？咁我系嘛？咁我都问过佢，佢话得啦，你帮我大力啲添啊！咁样嗱，即系我举个例啫，系咪先？即系你话嗱，个老细。即係佢未必一定要賣你帳嘅，除非我真係俾你揸住。 係啊，係啊。 唔係，我俾你揸住痛腳，冇計，係嘛？我真係話佢做咩要賣你帳啊？ 香港就有時即係你有時即係驚權勢嘅，香港係可以， 係、啊、可以㗎。即係不過問題就係而家就最衰咧，就啲有契弟都就咁契啊，即係自我審查，自我設限，揣摩上邊嘅意思，上邊都唔係咁嘅意思，你真係揣摩佢嘅意思，係嘛？咁所以咁樣先弊。咁但係而家成個形勢嚟講呢，其實對阿曾呢就係不利嘅，我都覺得係。因為你就算係民建聯都好啦，佢話我110几个人一定係全力支持，甚至幫佢拉票都得。咁當然呢個就等於阿長毛所講嗰、那個係一個紀律嘅問題囉。咁但係自由黨唔係㗎嘛。 係呀。 係咪自由黨佢要好即係譬如話佢自由黨嗰百幾票全部都支持投俾你嘅話呢，佢我諗佢都要同你講數㗎喎。唔係佢冇咁容易聽你講過 嘅， 呢個好明顯嘅，即係盲嗰度睇到嗰、那個叫兩個黨都係，呢兩個最大嘅保皇黨都係叫貌公而心不服，冇計阿爺吹雞，係嘛？我唔可以得罪阿爺，因為你中聯辦又喺度做功夫，咁中聯辦代表阿爺啦，喺度猛喺度做功夫，係嘛？即係兩個黨都俾佢做功夫嘅啦，係咪先？咁其他嗰啲獨立嘅，即係話非呢兩個黨嗰啲又親建制嗰班，又一路喺度做功夫嘅啦，係咪？咁但係佢自己手上可以掌握到嘅。即係其實都即係一定係可以擔保到曾蔭權當選啦，係咪呢個必然嘅問題就唔可以太難睇咯。譬如我哋假設佢而家有100个提名就緊㗎啦，提名呢就要公開個名嘅。咁提名得佢嘅就一定係支持佢啦，係咪先？唔係因為個名字要公開㗎嘛，係咪？咁啊，但係投票係不記名㗎嘛。 係啊， 係咪？你難保有啲嚇喺度玩下嘢，咁俾佢擁到200票，咁你顏面何存呢？譬如梁家杰，即系提名佢嘅就系114人，但系选举之后得票系200几票咁，咁你系咪人都癫啊？系嘛？你将来嗰个管治，喂，就有问题噶咯，系咪先？嗱，你而家我讲选民就系呢班咁嘅选委，呢班选委咧，除咗嗰啲专业界别之外咧，包括教师、高等教育界、法律界、医生、护士、社工之外，其他嗰啲商界啊。啊、即是政協委員啊、人大代表啊、區議會選出來的代表啊，還有其他那些工業界啊，所有這些還有那些社團啊、那些這些界別，喂，他要跟你講數啊，大佬，你要還人情債的，你使不使還啲選民的債啊？喂，你如果是直選的，我還債給啲選民，就是還給全體香港人的嘛、啊、喂，現在我要還債還啲人情債是還給這班契弟的嘛，你明白嗎？很多人在做生意的嘛，好多係有啲着數㗎嘛，還俾呢班契弟啊嘛，最大嘅問題喺呢度， 係 嘛？所以即係對佢嚟講，未來嗰五年啊，先至係嗰個真真正正嘅困難嘅出現。 有電話入係嘛？係，喂， 喂， 係講啊，係啊，林， 係你哋好，係我其實唔係講你哋嗰個題目㗎，咁因為即係幾個禮拜之前咧，阿蕭生就話想改革風蕭蕭，咁我已經想打電話嚟即係。咁但係可能因為你哋而家都有新嘅方向，即係話你哋做個節目嗰、那個即係嗰個即係個 隨便講啦，唔緊要，你可以講 嚇。咁其實呢就即係我都好似好多人一樣啦，即係都好佩服阿蕭生啲學識啦。咁但係即係我蘇花咁耐聽風蕭蕭呢，即係我 最中意咧，就其實係阿蕭生咧可以即係好客觀咁去分析個時事啊，即係佢唔受個主觀即係個願望影響咁，即係 which 即係而家即係喺即係傳媒啊、報紙啊都即係即係聽唔到睇唔到咯。咁即係我唔知誒、即係你哋改革咗之後會點樣樣，但係即係我希望即係。即係呢方面係可以即係繼續咯。 As long as 我喺度講嘢，我都盡量客觀嘅，即係咁樣嚇。 嚇、啊，咁即係所以變咗即係我覺得呢方面即係俾到大家可以即係多方面去思考，即係我覺得呢樣嘢都即係幾緊要咯。尤其即係我發覺而家即係好多人即係諗嘢個方式咧係即係好有問題嘅，即係點講咧？即係似乎好似淨係識得拗，而佢唔係好客觀咁去即係分析一件事咯。咁即係。我覺得即係就算你即係個人有幾多學識啊，幾叻都好，咁即係你讀幾多書咁，但係即係你如果唔可以好分，即係好客觀咁去分析咧， 何為客 觀 咧？林小姐， 係， 我真係想請教你何為客觀？ 嚇？ 何為客觀？ 即係話你唔會受你自己願望，即係話譬如嗰陣時董建華落場咁樣樣，咁即係話如果我好主觀地，咁我梗係唔會希望係曾蔭權上啦，咁但係。即係當其時，即係我聽翻即係蕭生講，即係蕭生係即係似乎係唯一個係可以，即係佢一早已經講出嚟，曾蔭權係即係會上得到，即係變咗佢係從嗰個客觀嘅事實去分析，而唔係話啊我哋個心想點咁，即係人哋講我哋就好似即係覺得我哋唔會信，即係曾蔭權會上得到咁樣咯。 明白明白明白。咁但係如果你做評論。如果你講話即係我舉一個例，我呢個成我都思考咗好耐。如果你將你嗰個願景或者你將嗰個自己嘅希望講出嚟，點會影響到個客觀分析嘅咧？ 唔係，我唔係即係話當然即係譬如長毛你咁，你都有好多你自己即係嘅見解。我唔係話即係唔可以有自己即係主觀嘅願望，但係即係當我哋分析嗰陣時，即係睇下佢點樣發展嘅時候咧，即係我覺得點講咧，即係蕭生可以帶出一啲問題出嚟，令到我哋可以多角度去分析。 即係話第一就話即係分析盡量就唔好陷入咗鬥氣嘅陷阱啦。第二咧就叫 wishful thinking， 就要好小心。呢、這個就即係法輪功睇，日日都睇中共就嚟亡國。但事實上，即係如果你比較客觀調翻出嚟睇，即係中共短期內係好難亡國。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最好嘅例子。 係啊係啊，即係所以我就係覺得即係我唔知道即係蕭生即係第日佢你哋個節目係會咩形式啦、啊。即係佢會即係、 okay, 當然即係好多人都。好中意聽阿蕭生即係講一啲詩詞啊、歷史嗰啲咁嘅嘢，但係即係我覺得即係嗰個時事嘅評論啊，或者即 係呢啲 即係啲方面，我會覺得係即係我自己都幾想即係阿蕭生係繼續落去咯，因為我覺得即係 我會繼續嘅。OK， 蕭生 謝曬你嚇， 蕭生會繼續講。 系咁就即系讲咗，即系其实系话你自己谂嘢嗰时咧，系要不停 remind 自己有冇 wishful thinking 喺入边，即系一厢情。 我哋成日讲主观愿望啊，归主观愿望啊，即系客观事实就客观事实，但系嗰个客观事实同个主观愿望相违背嘅时候咧，即系唔代表嗰个客观事实就系啱嘅。有好多嘢佢系实然，但唔系必然，亦都唔系应然嘅，系嘛？咁所以即係其實可能呢位林小姐就比較鍾意聽蕭生講，即係相對即係比較客觀啲，唔好咁主觀嘅嘢。咁但係佢頭先就提到唔好受主觀願望所影響啦。一個人有個主觀願望嘅話呢，就點都會影響到你對嗰個事物嘅判斷。嗰啲必然嘅啲主觀願望也只係 盡量避免嘅。 主觀願望係點樣產生呢？包括你嘅知識、你嘅經驗，係咪？喂，呢、這個阿肥仔姚嗰個主觀願望同鬱品就一定唔同㗎嘛，係咪？我年紀大佢咁多，係咪？我經驗多佢咁多，人生閲歷，係咪？即係我俾人鬧超過1000次，佢俾人格過兩次就想死咁滯啦，係咪？咁你即係個主觀願望係咪？係唔同㗎嘛，大佬咁啊嘛，你即係每個人都唔同，就受嗰個知識同埋經驗所限制，係咪？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即係我哋都好歡迎呢位林小姐嘅意見係嘛，咁啊蕭生一定係繼續會維持佢風格嘅，不過今晚就比較特別啲，因為咧就蕭生第一次將風蕭蕭改成蕭虎聲中，就喺人網嗰度播，咁我哋就上嚟即係湊下熱鬧，咁啊順便咧就講下我哋未來咧即係有啲新嘅發展喺個網台度係咁嘅啫，係嘛？咁啊頭先講開嗰個特首選舉啦，咁啊另外即係其實 即係我哋頭先都提到，即係我哋自己本身即係個立場係都係好清晰嘅。當然呢個立場有啲人係未必一定係贊同，係嘛？咁啊，有啲人成日就強調嗰個團結啦。所以我有時對於啲民主派朋友咧，即係我即係有啲唔同嘅睇法嘅，佢哋啲一啲諗法。咁如果即係佢哋嗰個講法係成立嘅話咧，咁佢同共產黨有咩分別咧？同啲專權嘅政黨有咩分別咧？係咪先？即係下下就話嗱，自己人啦，最緊要團結啦，窗口一致對外啊，係嘛？否則就親者痛，仇者快啊，唔好打擊同路人啊。咁啊，呢個就係司徒華，即係華叔，即係同我講嘅啊，唔好打擊同路人。 嗯嗯。 咁問題就係、是，我唔係同路人，好似同你係嘛？咁你唔存在打擊同路人 唔係咯？啱唔啱啊？嗰、那個問題係睇唔清楚嘅問題啦，因為泛民主派有二十個議員，亦都有主流傳媒嘅幫助。佢哋做嘅嘢咧，係影響呢個社會嘅。所以其實咧，同佢意見唔同嘅人，如果唔出聲嘅話咧，就受緊佢哋嘅打擊㗎啦。其實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你就唔能夠話嗰啲意見上面同你唔同嘅一出聲咧，就係打擊你。咁當然嗰、那個即係而家個問題唔好講到話立場啦，即係話你係贊成小英，就策略上面已經證明咗佢係錯嘅。因為我已經講好多次，你一參加嘅時候，將香港裏面反對小英子選舉嘅聲音收到最細㗎嘛。如果我哋話嗰個策略嘅目標係令到喺一定時間裏面調動更加多嘅香港人嚟反對小英子選舉，呢、這個策略一定係錯的。如果喺一定時間裏面調動香港人反對小圈子裏面嘅陰點政治，你就啱啦。其實好簡單，我真係好簡單咁講。好多人話我好怒氣，我絕對有信心實力坐低一齊傾呢個問題嘅時候，我有足夠嘅能力係話俾佢聽佢係錯。唔好講立場啊，係講策略。即係如果講策略嘅層面，都係完全係錯。咁即係好可惜咧，就係因為佢哋就猛咁叫啊，爭唔同嘅辯論啦，就唔敢同我哋辯論。嗱，呢個亦都好奇怪嘅。咁你喺個小圈子裏面辯論，講呢、這個施政嘅偷啦，講你嘅理念，講你嘅嘢，咁點解你唔敢同我辯論咧？其實呢、這個即係我覺得 佢唔係唔敢同你辯論，係冇時間同你辯論，都不屑同你辯論。 咁你咪即係 唔可以話唔敢。 咁你就唔可以話 驚你有牙。 唔係嘅話，個唔係嘅話，呢個世界有記錄嘅喎，係輸就輸嘅喎。因為嗰件事過咗之後咧，隔十年之後都會嗰啲記錄都喺翻度。思路嘅嘢咧，同埋你嘅理據邏輯咧，係唔會因為你權力有幾大而令你有著數嘅。如果即係一冷靜咗之後， 唔係你喺一個平等嘅空間裏邊咧，就係咯。如果佢掌握嗰、那個即係講説話嘅機器，咁啊唔係咯，阿哥，我哋而家喺度吹水。佢冇人聽，咁就當你唔係囉，啱唔啱啊？如果我哋而家係喺商台一個黃金時段講緊呢啲問題，佢咪要答你囉，簡單道理咋嘛，呢個係啱唔啱啊？你而家擺個擂台，我哋未擺過咩？佢冇嚟咩？喺西洋菜街係咪啊？佢咪嚟囉，虛應了事，跟住傳媒登幾多係咪？對群眾嘅影響有幾大啊？ 咁所以呢個如果咁講嘅問題、就 是，一定係咁樣睇喎，你冇錯喎，佢一定係咁樣睇喎。 所以如果即係而家我哋而家潮流嘅興講話講理性啊咩咩嘛咁。我又即係講下，如果你一個政治嘅派別咧，話人哋攻擊你係破壞團結，而唔敢同人哋進行呢個辯論咧，係完全不可想象。呢、這個就係中共嘅做法啦，就係話我唔理你，你有派別係唔得嘅，因為咧黨要統一。咁如果你有派別阻住即係黨嘅集中，擋住黨要推行個政策嘅時候咧，唔該你，即係你係唔可以存在，你咁樣做唔得嘅。咁所以呢個係完全係錯嘅，就算係喺。即係民主政治裏面嘅即係黨派政治嗰個原理都係違反咗。我哋係一個派別嚟㗎嘛，喺佢哋裏面係一個即係嗰個政治光譜其中一環嚟㗎嘛。點解唔能夠同我哋辯論呢？如果你贏咗我哋咪冇咗個台，即係連講都冇得講啦。你點會話你唔好鬧我，你鬧我破壞團結，呢個係錯嘅。施耀華講嘅嘢係完全100%錯。如果咁樣講嘅話，喺工黨裏面唔應該有派別。工黨裏面是不應該有 派別，有不同的政見，即是這樣， 就算民進黨都分九十幾派， 100%是錯的，走黨就會有派的嘛。 你民進黨最近的當權派都是打擊新潮流，是一樣道理，又說他破壞團 結， 你永遠有權那些人就會說這些東西，你明白嗎？最慘你是民主派未有權，你已經說這些東西嘛，那你不是民進黨，喂 你陳水扁本身嗰陣時未執政，你係福利國系嘅，你又係一個派系。咁新潮流係主流，新潮流幫你執政，係咪？佢係用好多新潮流嘅人，新潮流又選到好多立法會議員，新潮流又選到好多院長。新潮流基本上就等於即係成個民進黨裏面嘅執政嘅派系。咁而家你解散咗派系，你主流嘅就唔係新潮流嘅。咁新潮流又有啲人就辭咗立法委員唔做，以示抗議。咁你而家就打擊啲新潮流，係就話新潮流係就破壞團結，係咪一樣嘅嘛？邊個有權嘅政黨到頭來佢就講呢啲嘢㗎啦嘛？你明唔明破壞團結？但係呢樣嘢你真係要學人哋英國啦。工黨而家真係破壞團結啦，大佬。而家系砌到你贝里亚落台啊，系咪？因为你贝里亚已经冇办法系领导呢个政党啦，咁你咪要落台咯。人哋嗰个政党伦理好清晰噶嘛，啱唔啱啊？贝里亚点解要落台啊？贝里亚点解要落台？就系因为佢喺工党里边已经俾工党即系砌到冧晒，你明唔明？叫你收工啦，根本而家又系咁点样解释啊？呢啲咁又破坏团结啦。我跟住下咪睇下一次选举咯，人哋好简单啫嘛。下一次选举。工黨繼續執政嘅時候，你貝里亞呢個派係咪玩完咯？咁佢咪另外一個派上去？ 但即係而家特首選舉實際出現嘅情況就係、是，即係梁家傑會夠100票啦，即係咁樣。 一定 而佢係會聲勢大成喎，因此而家係即係公民黨變咗係民主嘅龍頭啊！而家係民主嚟㗎喇，佢而家變咗係。 所以我覺得民主黨咧，你一係咧講得好聽啲，佢就真係有亮度；講得難聽啲咧，豬兜。你明唔明？你真係幫佢抬橋，係嘛？到頭來就搞死自己，即係將自己邊緣化。比較好明顯到08年嗰個選舉啦，07年今次即係嗰個區議會選舉，佢都係危危乎㗎啦。 唔係，但係民主黨如果喺呢個問題上面唔去支持呢個公民黨係唔得嘅。其實呢個好簡單，因為李永達上次去參加小圈子選舉嘅時候，公民黨係支持佢。 你自己 所以呢個話計算咪好高明啊！即係話第一次係拆好似沙煲嚟嘅。咁如果上一次係余若薇嘅話，或者係梁家傑話，今次輪都輪到李永達啦。所以你話係咪？即係老實講，有腦嘅人諗嘢都知道發生緊乜嘢啦。係呢個李永達上次沾沾自喜嘅啫嘛。一個選舉係維繫兩年嘅政權，而你知道下一次選舉都會搞小圈子選舉，因為開咗頭啦嘛。咁咪即係 咁而家即係實際上就係因為即係李永達嗰次爭取提名失敗，今次梁家傑成功啊嘛。咁所以梁家傑自然係變咗龍頭嘅，即係咁樣係變咗龍頭喎。 咪而家你好簡單，客觀嘅效果就係、是。嗰啲傳媒鋪天蓋地有爭任權啦，跟住啲傳媒會有一種叫做，即係佢會迷信一種客觀啊，即係平衡啊，你咪 fair， 即係 fair play 啊，要即係扮啊，咁嗱我俾得你即係曾蔭權啊半版，我冇理由俾梁家傑一條字啊，大佬係咪先？喺呢種咁嘅假平衡。即假客觀底下，哇！大佬佢嗰個 exposure 得了，佢成個黨嗰個曝光率得了。 咁唔係我 就而家仲有一種情況仲詭異嘅，就係、是、你楊森又好，或者張文光，我就挨埋去影相，大佬黐住佢個 camping， 你有機會見報。 係啊， 係。 唔係咁你，唔係我覺得呢啲 變咗 opposition leader 咧。係啊， 咁你但係如果你變咗 opposition leader 嘅時候，你有個問題，你就要真係一個 leader 啦。你有個 leadership， 因為。香港的 opposition 面對的問題不單止是一次的小圈子選舉，你有沒有這樣的 vision 去給一個新的 vision 給香港支持你的人，所以你背了這一塊東西之後呢，其實就是考驗你，就是我覺得即係我係福所以 啊，唔係即係 anyway， 佢點樣 behave 法內我哋唔知啦，但係事實上係咩咧？就係、是、民主黨係連同公民黨鬥嘅意志都冇，我話俾你聽啦，而家直情係佢哋都想搶翻多少風頭都好開心嘅境界啫。 咁呢個合併嘅機會唔會細啦，民主黨一部分人同自由黨嘅合併，一部分人同公民黨合併 我覺得係將來極有可能，因為有啲經過呢一次即係 合併 嗰個特首選舉之後咧。就喺呢個民主黨裏面有啲主流嘅力量咧，即係佢要繼續霸住呢個位咧，嚇一班所謂變咗大佬級人物㗎啦，譬如包括即係張文光呢啲，就已經係變咗大佬級人物。咁啊楊森，佢要再揾翻個平台出嚟，因為佢如果喺嗰、那個港島區嘅選舉，佢仲要掹住呢個李柱銘咧，咁佢係個機會係微嘅相對。嗱、即係我哋會考下佢，就係出年嗰個選舉究竟係你楊森排第一定李柱銘排第一先。如果你大家都挨緊李柱銘要選，要保住呢個民主黨喺港島區嘅席位，甚至乎保住兩個位，咁你好明顯，你即係你如果將楊森擺頭呢，就有機會兩個都瓜柴，係咪？你如果李柱銘擺頭呢，就一個贏，咁你想贏兩個定想贏一個，你要睇啦。 咁所以林慧就係答咗你頭先個問題，喂，李柱銘基本上就係公民黨嘅幕後主席，係 啊， 係嘛？即係 但李柱銘心向公民黨啊嘛，即係呢一個係，即係呢一個係，佢心係喺公民黨啊嘛。 喂，論資排輩，佢老人家 啊， 就一定係呢個公民黨嘅精神領袖， 係 呢個必然嘅。你睇下嗰日佢行山動柱之拐杖 啊， 嗰個態勢，佢就係呢個即係柱銘老狗啦。你明唔明好明显嘅。跟住呢就要余若薇先行出嚟讲有公民党冇李柱铭就冇公民党。事实亦都系。当年01年港岛区嘅补选系李柱铭去搵呢个余若薇嘅。话俾阿轩你哥呢我轩你有份就做轩嘅就做竞选经理。当时曾有一说就郁敏去选。即系呢个补选程介南落咗嚟呢个位港岛区要保住呢个位呢叫郁敏去。咁、那個鍾樹君選條毛咩？係咪即係直隻抽隻係嘛？即係咁，但係當時咧就由於鬱敏啊做緊電台慶合合，又做電台又做電視，我睬你都有味，又係調翻轉，你明唔明？即係有時諗下人生好得意嘅。如果你嗰陣時去選呢個補選呢個位，成個歷史改寫，係成個民主派歷史改寫，我話俾你聽啊！你明唔明？你公民黨冇咁快出現啊嘛？你明唔明？即係而家事後講就係咁啊！ 唔係我諗，其實 完全就因為你李柱銘係嘛？即係去玉成呢、這個即係同埋加上23條啦係咪嗰班人逃咗 23條係轉捩點 係咪呢個係轉捩 點即係你即係李柱銘喺民主黨其實你睇見佢又俾人哋邊緣化嘛即係俾啲俾嗰班有邊緣化嘛咁所以佢咪又以黨顧黨主席嘅身份嚟到栽培呢個新嘅公民黨出嚟啦即係咁樣 咁而且呢你變咗嗰啲咪可以有啲啦譬如你咪可以楊森嗰啲咪去公民黨囉係咪呀呢個咁其他鄭家富嗰啲咪即係有一係就收工係咪去做律師係咪呢一類嘅係咪嗱你而家 我諗佢哋比較右派好似閃仲家啲即係而家當咗自己嘅老細嗰啲呢就可能有機會去自由黨自由民主黨有機會如果教基層嗰啲呢一定要屈服喺公民黨嘅大旗底下即係話喺新嘅黨裏面守住 嗰啲，所以香港好得意嘅。 如果繼續坐立法會，其實你要投向。 你幾難想像一個咁嘅黨，一個 CP 啊，呢個咁嘅即係公民黨，短短個半年嘅期間，係嘛，會起得咁快？但係嗰個係假象嚟嘅，大佬，你實際上就係嗰四個大狀，係嘛？然後掕多兩個位，一個張超雄，一個譚香文，都唔知係乜嚟嘅，無啦啦咁啊入公民黨，係嘛？咁有六個位，咁但係跟住明年嗰個選舉咧。比例代表就是他每區有一席 是啊 是吧一定有一席的那就五席再加啲功能組別他有七八席的分分鐘那如果他合併的話呢他就是變第一大黨 第一大黨第一大黨 是吧 這個是 這個有可能 唯一的結論即係唯一嘅結論啦，即係 好難解釋點解。 民主黨嘅資源冇曬嘅，即係分崩瓦解嘅。 老少，佢喺地區上嘅網絡咁多年，爛童都有三根釘，你知唔知啊？ 咁都有翻 啲，你明唔明啊？就但係反而你公民黨係冇地區， 其實咧， 冇地區嘅網絡，冇地區裝腳。 即係嗱，我唔同意佢哋。 你諗下揾個教授喺新界西叫陳家洛，係咪？ 我 揾個毛孟靜喺九龍西，咁你嗰啲地區網絡邊啊？ 唔係我唔係好同意佢哋嘅主張，不過我知道。至於我諗呢佢哋合併係所有嘅餅碎都跌返落去個碗裏面。即係話民主黨將衰未衰嘅社區網絡公民黨喺而家人氣急升嘅名氣係好巧妙咁結合咗。所以如果任何人做一個要壯大自己一定係結合。因為真係冇漏啊。即係你搵到黃仁靜落去九龍西。嗰啲網絡用得翻嘅喎，只係毛小姐上去講講嘅喎。 嗯，咁係啊，你譬如 如果你分開咧，即係毛小姐真係又心寒。 佢收唔收啲議員？ 所以我基本上可以肯定咧，曾蔭權選到特首之後，就會完成呢個合併，即係話政治嗰個改組合併咧會開始。即係民主派嗰邊又係保守派嗰邊因為佢係邁向兩黨制啦嘛，即係邁向兩黨制。咁當然啦我哋明白啦喺呢個比例選舉裏面呢係兩黨制好難嘅但係都係已經開始咗呢個 唔係你可以咁講兩個政治陣營即係好似而家你有個泛民基本上就係呢個 CAM 已經係一個陣營啦嘛但係呢個陣營呢25個呢唔保險嘅因為有個煲胎針㗎嘛有個劉千石㗎嘛係咪呢兩個就即係極不保險嘅人㗎嘛加上嗰個李國麟又係極不保險㗎嘛呢啲係咪李國麟就分分鐘砰一聲爆出嚟佢就投俾呀曾蔭權我話俾你聽啊咁所以呢25個所謂泛民呢實際上就係得呢個即係民主黨加公民黨15個真真正正叫做鐵票 就是、這15個我告訴你，所以你現在看到他拿，他說拿到18個立法會議員的票，就是這個選委，就是他15個加個馮檢基加個郭家麒再加一個、啊、這個即是現在是誰呢不知道了，是吧？李卓人呢就現在又說未答覆，梁耀忠已經說了說不算了，是吧？咁梁耀忠讲咗唔投啦，咁兄姐讲咗啦，咁梁国雄啦，陈伟业，我哋两个社民联嘅一早讲咗啦，系咪先？咁其实嗰25个里边咧，除咗阿大班，咁佢一定系投煲胎噶啦。咁刘千石佢而家话未决定，其实早系已经决定咗啦。OK， 咁又系煲胎嗰边噶啦。咁啊剩翻23件系嘛？23件里边咧，李国麟呢个就一定系即系鬼鬼祟祟，结果就去咗煲胎嗰度噶啦，系嘛？咁剩落嚟咧就系、是、刘慧卿讲咗唔投噶啦。咁啊，李卓人就又系鬼鬼祟祟而家，系嘛？咁啊，梁耀忠又讲咗唔投啦。我哋嗰两个讲唔投，剩翻咪嗰15个加两个咯，系嘛？ 唔系佢 好错噶呢个系咪先？ 即系今次嗰、那个选举，即系已经系即系尘埃落定噶啦，系有少少变化。我真系好有兴趣，即系观察下将来个政治嘅变革嘅局面。即系其实我觉得喺香港嘅有钱人里边咧。他都希望有個反對派，問題就是要共產黨守恆。咁即係自由黨到底做唔做到呢？ 公民黨唔係自由黨做唔到嘅，即係公民黨有一個大嘅。 自由黨又唔會同民建聯合併喎。 公民黨有一個大嘅長處就係佢有錢。即係你如果講話啲裝腳嚟講地區咧，做地區工作最緊要係靠錢，即係冇錢咧，真係非常難搞嘅嘢，就會一路咧就俾民建聯蠶食咁咯。所以其實呢啲地方好容易投向公民黨，你叫佢投向民建聯，喂咁樣背叛呢佢又唔敢，喂但係投向公民黨有咩分別呢？即係佢哋覺得嚟講啱唔啱呀？即係道義上冇出賣到選民㗎嘛。 不過我覺得呢，即係頭先阿長毛嗰個觀察，其實我一早都，不過我就即係喺公民黨或者啲民主黨即係面前，我又即係唔好意思講呀。其實即係佢哋今次咁高姿態，即係兩個即係兩個黨啊，去參加呢個小圈子選舉，甚至乎楊森就係屬於呢個競選工作小組嘅召集人。咁啊，湯家驊就係競選工作，每個黨都有個競選工作小組嘅召集人。咁嘅情況底下咧，即係呢一次個特首選舉係佢哋合併嘅一個試金石嚟嘅，即係嗰個前奏嚟嘅。即係我估計係應該係咁，因為否則嘅話你係好難解釋，即係你民主黨點解要即係去做幫佢。 係呢個合曬啊，合曬嗰兩個大佬嘅性格嘅。阿施浩華就是最早咧就要搞一個民主黨出嚟吸納曬所有嘅政治嘅資源啊嘛，政治嘅能量啊嘛，佢今日都係咁啊，施浩華人，因為佢本身嘅思路就係民主集中制，佢一定贊成。而李柱銘咧就唔係從呢個角度考慮嘅，李柱銘就係從阿施浩華角度考慮啦。即係我搞咗幾廿年，最後尾冇理由播咗種係變咗第二隻種出嚟噶嘛，咁就搞翻你班太作你，即係呢個大學。咁其實大師阿施浩華輸咗咩？施浩華即係而家此此不忘就係要搞支聯會，係 啦。 佢百人佢老人家百年之後啊就冇咗啦。關順已經講過出口啦。關順基講嗰陣時話， 你係支聯會常委嚟嘅大佬，佢老人家百年之後冇咗支聯會，你噏得出真 係？喂，冇佢撐唔起嘅，知唔知啊？唔係話 你係支聯會常委， 你聽我講先啦。你唔好你成日搶咗白，咁我點講咧？是不是即是为什么呢？因为施浩华在支联会那里举足轻重，他有份量。关信基讲了很多次，其实我答得很巧妙。人家说喂你会不会忘记六四？我们不会，我们一定会出席烛光晚会。阿哥要你关信基带班大壮来出席，当然你主持，当然你继续去做啦。司徒八年之后哪个敢出来撑？以张文光这么入够入这么柔弱的性格，融在公民黨裏面，咪大家圍威威算數啦。呢、這個施浩華，佢急佢嗰日鬧你嗰陣時候，我心諗 八年之後就冇咗支聯會， 冇支聯會，即係而家有乜用啫？ 即係冇人繼續熟事， 有乜用啫？ 即係你哋呢啲咁樣啊，梁耀忠啊， 搞唔起啊嘛， 啊梁國雄啊， 搞唔起， 搞唔起， 好難搞。因為其實佢已經變咗個印象，就係司徒就係支聯啦。即係我聽到關正基嘅說話，我受心裏面汗出嚟。 其實其中有一樣嘢就要淡化支聯會嘅影子，即係公民黨嘅其中一個 agenda， 即係將中國裏面喺香港裏面嘅反對派，將中國 我哋而家休息一陣先啦。